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86面，386面，第六行，最后三个字开始啊，此中佛土不可思议，有二种力。这是论著里面讲不可思议力者啊，总指彼国啊，彼国土啊，17种，我们学习过了啊，这17种啊，依报的庄严功德力啊，不可思议。天亲菩萨告诉我们啊，此中就是这17种佛土不可思议，有二种力啊。一者业力，为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。这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？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啊？天亲菩萨告诉我们有两种力成就17种庄严。第一种是业力，业力是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，就是48愿。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世尊在《一教经》里所说，至心一处无私不办。本经前面我们也读过，叫至心一处啊，跟至心这一处是一个意思。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了证明，能把心放在一处，你看能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比殊胜庄严，超越十方诸佛刹土，这个力量多大？我们看这一经文，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啊，我们的心散乱心呐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，啊，不想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在因地上，只想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戒引设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苦啊，可怜啊，啊，想求佛道没有法子成就，84000法门都不是容易修的。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 啊，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他的法名叫法藏。啊，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，第一个是除世善根。啊，随修行。出家比在家要好，要方便多了。啊，这头一个是出家了。啊，第二个是大愿。出家再加上大愿，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。这个力量太大了，用多少时间来修呢？就是把四十八愿落实呢，五戒的时间。啊，经上没有说小戒、中戒，通常都是讲大戒，五个大戒兑现了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，阿弥陀佛做到了。啊，做到之后，极乐世界出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造的。没有阿弥陀佛，就没有极乐世界。啊，众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叫造业。造的是什么业？我们造的是轮回业。造轮回业，所以我们居住这个地方，轮回就出现了。这就是六道轮回啊！啊，同样都是在造业，一个是智心一处，业行一意。啊，为十法界苦难众生，这了不起。啊，四十八愿帮助众生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证菩提。啊，我们看菩萨的大愿业力。啊，二者呢，正觉阿弥陀法王，善住持力所施。啊，念老有个简单解释。啊，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过度之功德威力所设成。这个极乐世界是建立了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说，创业艰难，收成不易呀。啊，法藏菩萨创业，啊，法藏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如何能守成？让极乐世界不至于变坏，不至于堕落，永远兴旺下去，这可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当然，第一个是阿弥陀佛愿心永不退转。啊，这一股力量的时候，使极乐世界不至于消失。啊，那另一种呢，那就是善住持力。注解里的讲，无上 最善住持过度，这功德为力。啊，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说是有相当认知了。啊，这不是容易事情。我们对他了解，我们对他认识了。啊，这个世界是一个道场，不是一个国家。这里头没有国王，没有大臣，也没有四农工商，啊，像我们这个世间各行各业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很单纯，啊，只有老师，只有学生，他像学校一样。啊，是阿弥陀佛的大学，十方世界往生到那里去，都是去做学生、去求学的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福地。啊，如果抱着一个享福的心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可太好了。啊，我们移民到了去享福。啊。那个地方不会收你，你去不成啊！你把它搞错了啊！到那里去求学，他那里特别欢迎你啊！到那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做佛啊，不是。做佛的这个目标啊，到那里去也不相应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要成佛，就像前面二十王子一样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那这是最受欢迎的啊！发这样心呢，马上就录取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培养佛陀的道场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住持，就好像校长一样。他很会教啊，他经验太丰富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理念。愿望、方法、经验啊，可以说是阿弥陀佛非常丰富。这个世界建立到现在已经十劫了啊，丰富的经验呢，十劫里头成就的啊，这个世界永远不衰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世世代代。有人才啊，他培养佛陀的，十方世界成佛难啊，这个世界个个成佛，没有一个是菩萨地，通通成佛。这个功德威力，你说有多大？啊，所以要像利用国家来比，这个国家永远昌盛啊，永远不会变质，永远不会变坏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我们这个世界以中国历史上这个朝代来说啊，过去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啊，他劝我看一本好书， 可是我一直到现60年了，我都没有去看。啊，我对他没兴趣。啊，什么书呢？周礼。周礼就是周朝的宪法。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告诉我，他说全世界治国的大法没有能超过周礼的。他周礼实在写得太好了，法定得太好了。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孙都能够奉行啊，遵照这个大法来治国，方老师告诉我，现在中国还是周朝。这个意思就像此地讲的，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的功德威力，能保持啊，世世代代不衰啊。啊，相传周礼是周公做的。啊，孔子心目当中第一个佩服的人就是周公。他很想学周公。啊，所以周游列国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用他。啊，请他去做宰相。啊，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呢享用他。最后年岁太大了，把这个念头放弃了，回到老家去教学。啊，放弃回老家了一年，父子68岁了，等你老了，他73岁走的，啊，所以夫子教学只有5年了，时间并不长啊。古今中外的圣哲，教学时间最长的是释迦牟尼。啊，他一生教学49年，啊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。啊，所以经常常讲啊，讲经300余会，就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半班，啊，一生半班300多次，啊，每一次。时间长短不一定啊，有的大单元的好几年啊，小型的有3-5天的，一个星期的啊，讲经教学49年啊。我们看古今神哲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，对社会的贡献不是别的，就是教学。人是教得好的，只要人好了，社会就安定了。纵然制度不好，好人也会做出好事。如果人心坏了，再好的制度他还一样干坏事啊！所以中国古人说，法它本身不能够独立，它要靠人。所以得其人，法就存啊，这个法了有人去执行，发起了作用啊，带给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安定和平繁荣兴旺 不得其人则亡。啊，如果没有人，不是圣贤君子来治法，这个法就没有了。有是形式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法就亡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什么制度啊，不是最重要的，次要的。中国几千年来社会长治久安靠的是什么？教育啊。这一定要知道啊。教得好啊。啊，教什么呢？教伦理，教道德。啊，实际上只是四个科目啊。在中国这块大地推行了不止五千年。五千年是假设有历史记载的。啊，中国只有文字到现在才4500年、啊、有文字记载。没有文字记载的时间长啊。啊，印度婆罗门教，我跟他们有往来。啊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的历史至少13000年。我想，我们中国不会输给他，不至于在他之下。啊，中国文化一定起源非常之早，啊，世代相传啊，传的什么教育，都把人教好了，所以在中国传说里头，美轮美奂的是在上古。以道治天下了，无为而治啊！三皇的时代啊，三皇之前，我们相信都是以道治天下啊。所以，中国这个传统肯定是10000多年前世代相传，传的是什么伦理？五伦啊，20个字啊，肯定不会传错啊，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。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20能传错吗？啊，没有文字，世代相传，我相信不会传错。那这么简单吗？这大道啊！啊，你真正懂得，真正遵守，推行到社会，这个社会自然和谐，人的一生自然幸福啊！啊，五伦。这是得了，只有5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四维4个字：礼义廉耻、八德8个字；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啊，八德是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你们想想，这能传错？不会错啊！所以孔夫子，我们在《论语》上读到孔夫子，他老人家说他自己求学的心态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他说他自己一生述而不作， 就是自己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的，他所传的，全是祖宗。千万年来，祖祖相传的，都这些东西。幸而好苦。他对于古代传下的，他相信，喜欢。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所以后人称孔子为集大成者。啊，集中国啊，古代的大臣，把祖宗传下的东西写成文字，记录流传下来，在从前没有写成文字。啊，这四科，这四个科目，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啊，世世代代在这个有文字的4500年当中，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啊，一直到满清都还是老老实实遵守啊，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就靠这个啊，哪个时代的帝王疏忽了，他就亡国。啊，你看亡国的那个君，啊，亡国之君啊，就是把这个疏忽了，违背了，啊，他的政权就被人推翻了。新的王朝建立，肯定又把这个给找回来了。你看中国历史，啊，20、50，你能看出来。哎呀，把这个东西找起来，又复兴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又安定了。啊，丢掉这个东西，社会马上就乱了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那阿弥陀佛可了不起了。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，天天在教学。啊，所以他永远不衰，永远不变，啊，永远集成下来了。啊，他的学生个个都成佛了，成佛跟他一样啊，有没有超过他的？没有了，为什么不能超过？他的圆满了。他一圆，他就到圆满了。每一个到里面成佛，跟他一样圆满。那要有超过的，那阿弥陀佛还不圆满。啊，所以后来居上啊，他已经到最圆满了。我们不可以不懂啊。中国世俗谚语有所谓呀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了。啊，你看过去，每一个姓氏有祠堂，有家谱，家谱里头有家训，有家规。如果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够遵守，啊，而不改变，这个家就世世代代兴旺。如果不守规矩，要搞新花样，这个家就败了，家就亡了。中国的社会啊，几千年长治久安， 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家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。所以你看，家齐而后国治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家重要啊！现在中国人没有家了，我们的家老老实实讲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跟日本人这个战争八年，中国最大的损失就是家被打掉了。抗战之前有，抗战之后没有了。这是我们精神上无比的损伤啊！这个家永远不会再兴起来了，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家族。所以他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。现在变成小家庭，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人苦了，小家庭真可怜呐！小家庭跟大家庭去比，虽然各有利弊。大家庭利多必少，小家庭利少必多，比不上大家庭。所以我们现在期望的是团体，只要是一个团体能把中国家那个精神继承下来，用团体来代替古时候的家道，中国依然可以兴旺。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提倡企业，那就是企业家嘛，希望企业把中国家继承下来。家里是最重要的，养老育幼啊。人伦大事无过于的年壮啊。这年壮事情做好了，那中国的前途是一片光明。全世界找不到。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着，他做得太好了，太圆满了。所以无量寿经，真的，那用世间话来讲，对于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有许许多多的启发了，这里面有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道场是个团体，一个团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家，团体的人如果个个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把规矩建立起来。规矩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认真把它做出来，这个团体还得了吗？这团体是全世界之冠。 啊，如果没有这三个根本，那什么都不必谈了。啊，再讲的多是假的。啊，如果真正好好修这三个根，从这条的路去走，你是人类的希望，你是一切众生的一个明灯的，那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这样一个道场，十方诸佛护念，一切龙天善神拥护啊。这一个道场如果出现在澳洲，澳洲这一个地区，这块大地决定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富人居富地，你这个道场人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福宝富人，他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灾难啊？这个道场建立，把这整个地区带好了啊，极乐世界影响大了。我们是在极乐世界的边缘，距离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度，我们相信极乐世界周边的环境都非常美好啊，我们距离太远了，边缘上边地啊，娑婆世界的边地啊，边地如果要真学啊，弥陀的法流露到这边来了，可惜就没人真干了啊，要真干了还得了吗？啊，真干这一边，认真的学啊，依照最高指导原则敬业三福啊，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，这两句我把它落实在弟子规，弟子规做到了，孝亲尊师就做到了，根就有了啊，慈心不杀，因果教育，不能杀生啊！杀生要偿命啊，欠债要还钱呐！啊，杀生是不仁啊，偷盗是不义啊！啊，孔子主张成人。孟子主张取义啊，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就用这两个字做代表，仁义啊，佛法没离开仁义啊，幕后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，所以敬业三福第一句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啊，你不能把五十道三个根落实，真正去做好。三福头一个没有，第一个没有，第二、第三当然没有。啊，那问题严重了。敬业三福没有，你修行到最后。那就是慈云灌顶法师所说的，他讲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第一个是阿鼻地狱。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，真是从根本修啊，你把根丢掉了，再好看那是花瓶里面插的花，没根，你不会见苦你说这多重要 啊，我年岁大了，给诸位说，住世不会长久，我老早就想走了。啊，你们不珍惜的话，以后没人给你讲了。啊，真干来得起。啊，10年的时间，可以把极乐世界建立在此地。你们愿不愿意干？啊，硬体基础工程给你们奠定了。现在问题是你本身。啊，你本身的基础没有。如果本身基础有，这10年你们个个都有非常伟大的成就。啊，你们看看刘素云就知道了。人家是10年时间。55岁开始。65岁成就的。非常简单，就是三个根扎下去了。一门深入，他的一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10年不中断。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虽然不是大彻大悟，也称得上是大悟，它不是小悟。你看他一部经，你叫他讲任何经，他都讲得头头是道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这是一个好榜样，做出来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的“舍在寒窗啊，一举成名”。啊，学院成立10年了，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一个像刘素云一样的人才。这个很遗憾。啊，现在的人只能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制度变了。啊，现在讲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、人权，谁也不能干涉谁，不像从前。从前父母能管教儿女，现在父母管不了了。老师能管教学生，现在老师不敢管学生。管学生会被开除。啊，现在不是老师开除学生，是学生开除老师。颠倒了。啊，所以现在诸位同学想想。啊，在学院的这些同学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我们希望将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还是到三途六道里面去打滚，全在自己现前一念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句话，弥陀无上最善住持过度之功德威力，极乐世界历10劫而不衰，道理就在此地。 啊，我们有错误，有缺点。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悲哀。啊，最后这要求这一批嫉妒的，我们没有认真筛选，没有加以考核，啊，在图书馆出家都说韩馆长收的，啊，那个时代他一个人管人管事管财务，啊，我从来没有过问这些，啊，所以三不管，不管人不管事不管财。啊，你们能够在图书馆出家是他接引的，不是我接引的。啊，如果要依照中国古人的这个方式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古人一个人要出家在寺院里面至少要住半年以上，啊，通常是半年到三年观察了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呢来考验呢，啊，这个道场需不需要你，你在这个道场合不合适，大家先相处三年，啊，三年和睦相处，能够守规矩，这才可以剃度啊！啊，现在一介绍，马上就剃度。啊，当年错错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我没有意愿，我也没有想到讲道场，啊，我没这个念头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，一生过着游牧生活，哪里有缘哪里去，啊，流动的居无定所啊，啊，我一生也是如此，啊，韩馆长走了以后。有一半人不错，嗯，自己能独立。啊，你们这二十多位无法独立，我们才建立这个道场，供养大家。大家要都像刘树云那样去学学修学，今天你们个个成就了，你们能够主持正法。那功德无量啊！啊，这么多年来跟诸位说，不推转的只有我一个啊。我不能教你，教你说你不服气啊，你不能接受我，你在旁边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怎么成就的？也可以给你做一个榜样。没有私心，没有妄念，全心全力在经教上。啊，我的工作就是教学， 啊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用网络、用微信，与全世界各地同参好友一起分享，分享大乘，分享无量寿啊！帮助大家啊！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不求啊，没事啊。啊，到了澳洲。这也是特殊的缘分啊，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当年这十年前啊，格里菲斯大学跟昆士兰大学啊，两个校长来找我要我帮助学校，帮助这个地区啊，提供一点化解冲突的方法经验帮助联合国啊，所以在这些年当中也参加了十几次国际和平会议啊，也接触到一些专家名流学者啊，对这个社会了解就更深了，不接触不了解啊，五十多年没有看电视，不接触媒体啊，报章杂志我也看都不看啊，这心清净啊。古人说的话说得好啊，知识多时烦恼多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，我们避免烦恼，避免是非，认识的人越少越好。啊，现在85岁了，学印光法师。啊，不再接见任何人。啊，希望大家从网络、微信、啊，光碟上我们一起来修净土啊，一起来修无量寿经，肯定有成就啊。刘旭云居士跟我没见过面，他成就之后，我是看到一个光碟啊，是一个新闻记者访问他，时间不长，大概20分钟那样的。啊，我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感到很惊讶。啊，他怎么学成的？不知道。啊，我就找人打听这个人还在不在，就打听到了。啊，还把电话打听到了，我给他通过电话才了解。啊，十年前就是55岁的那一年，接触到佛法。啊，有佛友送他一套无量寿经的碟片。啊，他给我说了说的那个碟片， 讲演的年份，我才晓得是早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的啊，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讲的，他就拉到了一套啊，告诉我学习的方法啊，每天学一片，一片是一个小时啊，这一个小时一天的重复听十遍，真的叫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一天听经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实际上就是听一个小时，重复听十遍。一部经听完了之后，从头再听，十年如一日。除了听经十个小时听经之外，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不见人，没人知道的。啊，好朋友只有两三个人。啊，得的重病，红斑狼疮，没有治疗，就是念佛啊，听经念佛好了，啊，病自然没有了。啊，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了。啊，那病怎么好的呀？治心一处。佛在经上常讲，没人肯干呢、啊，肯干的人真得到好处啊。那个病比癌症还严重啊！癌症的医生给你宣布，你还有三个月、两个月。他那个病，医生给他宣布的时候，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叫他心里也有准备。啊，他完全没当一回事，一心就是听经念佛。啊，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啊，现在在这国内到处有人请他讲经。啊，大概时间都排得很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型。啊，你要能够这样做法，十年之后你也有成就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啊，最善主持全靠自己啊。我们再看下文，又十七种功德成就中，第一为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，这个我们都学过了。论著坛鸾法师注解的时候，此清净是总相，十七种功德成就，第一种是讲的总相，庄严清净功德成就，关键是清净的。我们今天无论学世法佛法，都没有办法成就，就是你的心不清净的。啊，这是你的病根呢。你心清净，哪有不成就的？啊，刘居士的清要心要不清净，他的病怎么会好？心清净了，身一定清净。啊，身上带着病毒的这个细胞，那是不清净的，因为你的清净心会把那些病毒啊，通通恢复到正常了。啊，病怎么好的？就这样好的。啊， 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不清净，这个人多病呢，多忧愁，多烦恼啊！心清净的人没有啊。啊，圣王生极乐世界都是清净心啊，这是跟你讲真话。心净则佛土净，是清净心去往生的。啊，心要不清净，无论用什么功夫都不行。啊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实际上讲，他所取的学生条件非常严格。啊，阿弥陀佛知道啊，不能让不清净的人到极乐世界，把极乐世界混乱了啊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真正是发心成佛的，没有第二念，我就是想做佛，就是想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这个是极乐世界录取的第一个条件。啊，不想作佛，不想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去不了啊。啊，极乐世界，经历世界而不衰，我们相信往后永远不衰，就是这个条件。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，见三界是虚妄相，是轮转相，是无穷相，啊，无穷指生死。啊，那么这就说明，阿弥陀佛，真的佛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心起庄严清净功德？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个？是因为啊，他看到三界，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，三界就是六道啊。啊，色界、无色界、欲界，啊，这就三界。啊，这三界是虚伪相，不是真的，是轮转相，是轮回相。啊，是无穷相，无穷就是生死相，舍身受身。啊，死了以后他又生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，说明一个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人没死，一切众生都没死。啊，生死是身啊，身不是我。啊，什么是我呢？一般人都称为灵魂是我。灵魂没有物质的身体， 啊，是不是我呢？不能说不是我，也不能说是我。其实灵魂不灵，他糊涂，迷惑颠倒。啊，中国古人称作迷魂，这个词用得很好，他迷而不觉，所以他出不了六道，永远在六道里头，舍身受身，啊，生生死死搞这些玩意儿，啊，生生世世都给众生结怨结仇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的报偿啊，啊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天天干这些把戏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他不觉悟啊，就苦不堪言了。啊，他要是觉悟了，觉悟就好了，觉悟就不叫他做灵魂了，叫灵性。啊，灵魂出不了六道，灵性就出六道了。灵性它不迷呀、啊。啊，它可以选择了。迷魂它没有选择，随着业力流转。啊，灵性就好了。啊，他自己可以做得了主，自己可以选择。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体丢掉了，灵性去了，不是灵魂了，灵魂去不了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不要你，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你的。啊，这就是说。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啊，下面大师举了个比喻说，如吃货，啊，吃货这种小虫，我们也常见。去身虫啊，它行走的时候啊，身体拱起来啊，然后再摆平，一去一身啊，是个爬虫啊，循环啊，这个比喻倒影就像小虫一样，他就委屈了。那现在呢？我们这个时候确实佛道衰了，一般社会完全不知道啊，什么叫佛？没人能够讲得清楚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佛会命没人了，这才真正叫大事一桩。中国古人常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后不是说你儿女子孙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儿女子孙再多，没有人才，啊，没有德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，那没有用处啊！你这个家兴旺不起来啊！啊，无后是后人要有智慧，要有才干。你家道才能兴旺， 啊，佛法不是出家人多，出家人当中真正有得定、有开悟、有正果的，这才叫有后，佛法才能兴旺。啊，我们出家了，能不能开悟？能不能得定？能不能证果？如果不能，正法就不能住持。啊，至少要把戒定慧三学做出来，那是什么？表面工作，还有个样子在，连这个样子都没有了，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产生严重的错误，认为这是迷信，这是社会的败类。啊，对社会毫无贡献，要他干什么？学佛法，二三十年之后啊，会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，没有了。这个话，我有一年在日本开会，啊，也是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跟日本的大德水谷新政谈到啊，啊，他是现在日本佛教的领导人了，就是我们对这桩事情不能掉以轻心啊，佛法要没有真正像祖师。祖历代祖师大德这样的人才出现，三十年之后可能佛教就没有了。啊，水谷先生小我两岁，今年83了。啊，他能听得懂。啊，有没有认真去做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过去我访问日本，有两位大德非常有缘，中村康隆啊走了，103岁走了。啊，完白老人也走了，90多岁。日本我去过6次，每一次都是他们接待人。啊，在日本是当代的大德。啊，有没有传人？很难说啊，这就是我在前面讲过，在这个大时代里头，师道没有了，孝道没有了啊，父母都不能管教儿女，老师怎么可以管教学生啊？这些大德真的有德行，有学问 我好像记得是第二次拜访中村康隆老和尚，他好像是101岁，啊，告诉我这么一句话：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大概他听说我在搞宗教团结，难得了。他的弟子桥本接待我，啊，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，怎么会对你说这句话？他讲得好，他讲的是真的。观世音菩萨32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。讲得真好。啊，大师在那里举的比喻如吃喝循环。这是一种轮回的现象。如残茧自缚，啊，春蚕作茧呢，这是形容是形容六道里的众生迷惑颠倒啊，爱在众生呢颠倒不净啊，这个众生是六道众生。啊，不闻佛法怎么能处理？啊，闻佛法在今天要把佛法讲透，人才听得懂啊。那你自己不透啊，法你就讲不透。自己要透，他真干了啊！读再多没用啊！读再多是常识丰富，你能说得天花乱坠，但是你不能够感动人。现在感动人太难。为什么呢？众生业障太重啊，他的知见太复杂，原因是他接触外面的资讯啊，电视网络啊，只要你走出道场门，你看看大街小巷，你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全是染污。啊，你怎么能有清净心？啊，没有清净心，你决定不懂佛法。佛法是清净法，只有清净心，才能够体会到清净法。这是佛法难啊。啊，办个短期讲座，这种经验，早年我在台中，啊，李老师也是看到这个现象，啊，台湾的大专学生对佛法有兴趣，学校里有学生有佛学社的组织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利用寒暑假这个期间呢，办佛学讲座， 啊，专门对大专学生、大专副学校做。啊，暑假时间长一点，啊，最长一次他办了四个星期，通常是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。啊，办了很多次啊，我参加过十一次，从第一次到第十一次，啊，十二次以后我没参加了，出国去了。啊，同学不错啊，啊，两三个星期接触佛法是很像个模样。李老师有一天告诉我，啊，在这里结业了，到电影院看两小时就完了，他又恢复老样子了，真不容易啊！你社会是大染缸。几个人能不受他影响啊？啊，就晓得现在学佛是多么困难啊！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凤毛麟角啊！我自己的体会，你真学佛。能尝到这个里的乏味，尝到乏味对自己就很大的帮助，正是古人所说的世味哪有乏味浓啊。那一般人说他时间太浅了，没尝到乏味啊，所以非常容易又掉到世味里头去了，乏味没尝到。尝到乏味的人是要真干，真尝到了，天天还要经得起考验啊！为什么呢？社会所有一切人事物对我们都是考验啊！顺境善缘，岂不是贪爱？逆境恶缘，生不生成慧？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；逆境恶缘，不起怨恨。永远保持自己的心清净平等，就你的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，那管用啊。啊，如果这个心常生烦恼，就是喜怒哀乐，每天还是搞这些玩意儿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佛法听听，那只是古大德所说的阿赖耶里面种个善根，啊，这一生不起作用。啊，修净土也是在净中种善根，这一生不会往生。语言不成熟啊，啊，往生西方条件不具足啊，啊，条件里头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头一个是敬业三福，那是最高指导原则，啊，你要是违背了，你就全功尽弃了，啊，不管修什么，全是假的。都不是真的啊！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，你学这个六合敬也好，学六波罗蜜也好，学十愿也好，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好，全是空的，你统统做不到啊！为什么？没根。然后你才晓得这个根底是多重要啊！你要真正想成就，你得非常认真去学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啊！你不在这上学，你全功尽弃 啊，临命终时往生，那是那说好听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能保证往生吗？啊，真正往生绝对不是说身体柔软，啊，头顶发热，不是的。身体柔软，身体头顶发热，保证不堕三恶道。嗯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他来生到人间来，也是富贵人，也是很有福报的人。啊，多半升天，而天一般都是在欲界。欲界一般来讲，最高的是忉利天。啊，四王天以下还有很多天界。啊，在四王天之下就到这些地方去了。那声色界天要有禅定，他没有禅定功夫，他去不了。啊，无色界天那更没份了。啊，所以他轮回的范围并不大。啊，什么样的人真的往生？临命终时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走了，那是真的往生。他自己看到了，别人看不到。啊，如果他不是自己亲自说的，都靠不住。这个要知道。啊，那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他真往生。往生之后你求他，啊，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托个梦给你。如果你真梦见他往生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因为什么？他往生他才有能力托梦给你。他要不是往生，他没有能力。啊，他变不出来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可靠的信息。下面说出来了，看到娑婆世界这个样子，十方诸佛刹土跟娑婆世界差不多的很多很多，与智众生与不虚为处，于不轮转处，于不无穷处，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，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发心，真正救苦救难了，真正是大慈大悲人啊！他想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啊，能有一个不虚为处，六道是虚伪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啊，真假标准是什么？佛法有个简单的定义，真是永远不改变的，那是真的。假的是刹那刹那在生灭，无常的。啊，这个时间人有生老病死，无常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生到那个地方去。莲花化身啊，出去莲花化身不是像小孩一样慢慢长大，不是的，化身啊，到那个地方去，在莲花里现的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 一样大了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不老不衰呀、啊！啊，这是常啊！啊，你居住的环境也是永远不会变，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灾难。啊，个个都是金刚不坏身，都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经上讲的无量光，无量寿啊，啊，身放光啊，自然的。啊，一切万物都有光，光明世界啊，长寿的世界啊，不虚为主。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，没有轮回啊，没有生死，真的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。极乐世界是毕竟安乐大清净处，这叫极乐啊。那极乐是相啊，提升提升清净啊，清净心现安乐土啊。是故其次心起清净庄严功德啊，这是医报里头第一条。精进曰啊，现在佛在无量寿会跟我们说，极乐世界永无众苦啊，我们这个时间讲的三苦八苦极乐世界没有啊。啊，卧趣是卧道。啊，卧轨地狱出生修罗罗刹。啊，魔恼。啊，罗刹是属于魔恼。魔那扰乱。啊，连这些名都没有，哪里会有这事？啊，一真因此功德成就也。啊，这个因此，就是十七种功德里面第一个庄严清净功德成就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众苦，没有诸难，没有卧趣。没有魔恼啊，一真因此功德成就也。好，在下面接着给我们讲三苦八苦。哦，后面还讲八难。好，三途八难。我们看底下一段。众苦者，苦以鼻恼为意。这个鼻，我们今天讲压力。啊，常常听人家讲压力太大了。生活的压力，工作的压力，精神的压力，啊，环境的压力，给你带来的烦恼，啊，脑海， 苦思众多，这个世界哪有乐的？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有地位很高的，做总统、国王啊，有拥有财富啊，大企业家啊，拥有亿万财富啊，百亿万、千亿万，这些大企业家啊，他们的日子好过吗？实际上讲不好过啊。为什么？烦恼太多啊，患得患失。啊，他的欲望没有止境的，永远没有止境。越多还越想多，啊，得到的又怕失掉，啊，所以他的日子并不快乐。很苦啊，啊，我是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运动，也认识了不少啊专家学者啊，这个社会所谓高层的人士啊，接触到，让我了解他们啊，因为他们遇到我，别的他不懂，他不会问啊，他看到我这个形象，他欢喜啊，他问我，你是怎样保养身体？这表现在外表啊，看到我一天到晚笑眯眯的、欢欢喜喜的，啊，好像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一点忧愁都没有。我说是的，我没有压力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他非常羡慕我。啊，问我养生之道啊，我说我很正常，很平常啊，喝的是自来水啊，吃的是青菜豆腐，60年了啊，一生不生病啊，年岁虽然大了，体力一切都很正常，这他们很羡慕 啊怎么样养生？放下一切问题去解决，他放不下了啊，做官的人地位放不下了，发财的人财富放不下了，他有忧虑，他有压力，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有地位，不是有财富，啊，是什么呢？是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就是经体上5个字，那是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。不生烦恼啊！啊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通达明了。 他怎么不自在啊？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尤其接触了大乘，了解华藏世界，了解极乐世界，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真确的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把方向目标定在这个地方，一点都不迷惑。啊，我们有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不偏不斜，啊，决定可以到达。啊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世出世间还有比这个快乐的吗？没有了。啊，众苦苦事太多了。注经论中为三苦八苦的，啊，这是佛在一切经里头，把这一切苦归纳三大类，叫三苦。啊，归纳成八大类叫八苦，三苦里头包括八苦，八苦里头不包括三苦。啊，三苦比八苦范围要广，啊，要深。啊，三苦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苦苦，此身已是苦果。更加重苦逼迫身心，叫苦上加苦，故人苦苦。下面这个苦是名词，上面这个苦是个动词，是个形容词，啊，叫苦苦啊。苦苦有八种，所以下面给我们讲八苦，八苦就是专讲苦苦。啊，告诉你，人生只有苦，没有乐啊，乐是假的，苦是真的。第二种呢，坏苦，啊，此土无真乐。啊，确确实实六道里头哪有真乐啊？少分之乐，那个乐是什么？乐是苦暂停，哎，你觉得乐了。那苦要不停的话，哪有乐？比如吃东西，遇到你喜欢吃东西，很乐啊！啊，每一天吃三餐饭，很乐啊。如果一天不吃饭，就觉得很苦了；两天不吃饭，就更苦了。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嗯，吃饭很乐，吃一碗不错，很快乐。吃两碗还行，叫你吃二十碗就苦了。你看，乐会变成苦，苦不会变成乐。饿一天很苦，饿十天更苦，不会把你饿出乐出来。啊，苦不会变成乐，苦是真的；乐会变成苦，苦是假的。啊，乐是假的。啊，喜欢跳舞的人很乐。叫他连续跳个七天七夜，他要叫救命了。那假的不是真的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乐的感受只不过是苦稍微停止。你看人多苦啊，三餐要补充饮食，一餐不及就感觉苦就来了。 啊，那吃东西等于吃药啊，治什么病？治恶病啊。这个病就是与生俱来的，是生下来就有这个病，到死才终了。你说你麻不麻烦？你是想想看你多苦，你多可怜啊！极乐世界没这种苦，极乐世界法性身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这些营养。啊，法性身本身就有能量，啊，无需要摄取外在的能量来养生，不要啊。啊，我们对自己了解的也太少了，对这身体。啊，身体是机器。啊，好比机器，机器没有能量，它就不会运作。啊，机器天天在动，日夜不停，它要靠能量维系它。啊，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。啊，能量消耗，消耗到哪里去了？我跟李老师在一起，跟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啊，我自己认为身体能量的消耗应该是 95% 消耗在妄念，胡思乱想。啊，老师同意我的看法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这个看法从哪里来的？是跟李老师深年我跟他那一年，我31岁，他70岁，老人呐。啊，他的工作量，5个人的工作量。换句话说，他一天是做5个人的工作。那饮食呢？他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食。啊，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，没有人照顾。啊，70岁的老人，你要去再去看，没有不感动的。他不接受人照顾啊。啊，体力非常好啊，走路年轻学生走不过他啊，吃那么少啊，我跟他学习啊，连这个饮食起居也跟他学习啊，我也采取日中饮食，我比他吃得多啊，在那个时候生活费用台湾钱，我的生活费用这一餐饭得3块钱，他老人家2块钱，所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，只需要60块钱，我要90块钱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台湾钱跟美金兑换的时候，大概是1:33:4的样子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李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。美金不到2块，啊，1块多钱，他一个月问题解决了，那我要超过2块钱，啊，我得到这个结论，啊，能量的消耗是在妄念，心越清净，消耗就越少，啊，那你摄取就很少。 与劳心劳力不相干啊，因为李老心李老师可以说又劳心又劳力，工作量那么大，跟他见面一定是一个星期之前约时间，临时去跟他见面绝对找不到他。啊，所以心要清净，心要专一，你摄取能量就少了，你的身心就更干净了。干净就不会生病啊，啊，病苦就可以离开了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有道理啊。啊，饮食干净卫生，啊，决定不要去吃零食，啊，保持清净，啊，保持专一。学了佛之后了，心里头只念佛，啊，只是常常想经典里面呢佛所说的教诲，有理论。有方法啊，有经验，方方面面通通都有啊，都想这些，别大妄想。那、啊、与世间一切人事物通通随缘，什么都好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分别啊，好事很好，坏事也好，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是烦恼，放在心上你就得要能量去消耗它的。这是我得到的这个经验呢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世间没真乐，啊，乐不久住。当乐坏时不慎忧恼，所以叫坏苦。这个多半对什么？色界天。色界天人他的定功把欲望扶住了。啊，但是他有身体。他有宫殿。啊，有这些物质他生活所需要的。他有福报的时候正常，定功失掉了，福报没有了，他就会感到非常痛苦。那这个现象现前，他寿命到了。那所以色界天人最苦的时候是命中之前七天。啊，命中之前七天以前他没有苦受，命中这个之前的七天，一天比一天难受，非常痛苦，这叫坏苦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